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大堂里灯火煌煌，温暖而明亮，不比外头的一种萧寒昏暗。周迷恢复平日的状态，他现在早已被搓磨得万事不惧，不该这么不知所措，于是便也笑了笑。 是啊，挺巧。 谭燕西目光始终看着他，好像无所谓打量或者研判，仅仅只专注于看着他这件事本身。 嗯，啊，吃晚饭了吗？ 没有。 啊，我一会儿去餐吧。哎，你可以跟我拼个桌啊。 周迷目光微微低垂，看见他一手抄在口袋里，风衣正缓缓往下淌水，方才应该实在是淋得够呛。他其实不知道去还是不去才更显得洒脱。 我得先回房间，还有事。 谭燕西点点头，仿佛不打算勉强他。周迷提着东西回了房间，先把自己灌在床上，整张脸埋进枕头里，用力呼吸，清楚听见自己激烈的心跳声。他信了，有时候生活是一出狗血闹剧，总在即将归于平淡之时予以剧烈的转折。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回想方才的这一幕，阔别近一年之久再度见面，似乎没有任何变化，从长相到做派，依旧是叫他一眼望神的谭燕西。周迷洗了个澡，依然未能完全清除烦乱的思绪。他吹干头发，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白色针织毛衣搭配黑色休闲长裤，款式虽简单，但剪裁和材质都属精良，亦有一种低调不过的高级感。最后穿上一双舒适方便的乐福鞋下楼去。他有心不让自己穿得过分正式或者隆重。酒吧这时段依然热闹，外头暴雨如注，室内却灯火融融，有人在吹爵士风格的萨克斯风，这风格很是适合小酌一杯。周明目光逡巡一圈，在靠窗的双人小桌那儿发现了谭燕西的身影。他也换了一身衣服，穿了一件宽松的深灰色的薄款毛衣，这颜色衬得他很是清贵。他身体微微侧坐，一条手臂搭在椅背上，正看着窗外，满屋子的热闹仿佛与他无关，他仍然有一种似是挥之不去的孤寂感。他默默地看了片刻，朝他走过去。谭燕西也注意到他了，一霎便坐直身体，转过目光，笑看着他。 我以为你不来了。 有事，耽误了一会儿。 周迷拉开他对面的椅子坐下，等服务员过来，递上菜单，他接过去，一面翻看，一面平静不过的开口。 雨真大，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停。 啊，是挺大的。 周迷能察觉到谭燕西在注视着他，但没有抬头去，只是寒暄着问谭燕西。 谭总过来出差谈生意。 周迷余光里瞧见他很是明显的顿了一下，放开口。 嗯， 最近忙些什么？ 啊，也没什么新鲜的，瞎忙。哎，别光问我，说说你自己。你好像新工作适应的不错啊。 还可以吧，上手就习惯了。 嗯，哎，听说你是给主编做助理，应该是经常出差。 待飞机上的时间比在家还多呢。 谭燕西一直观察着周密，和一年前对比，他变化很大，头发剪短了许多，刚刚过肩，示意更显得干练，穿衣风格也更利落，偏中性之感，气质变化尤其大，风雨不动的一种静定，好似把他放在再复杂的社交环境里，他都能处之泰然。如果说之前跟他在一起那会儿，有时候周迷的淡定难免会有些强撑的意味，那今天和他坐在这儿毫无主题的寒暄，谭燕西是真瞧不出周迷有一丁点的情绪波动，虽是全程带笑，却是一种不着痕迹又真正拒人千里的疏离。一会儿两人点的食物和饮料端了上来，周迷只要了杯柠檬水，谭燕西点了一杯马提尼，刀叉偶尔碰击白瓷盘，细微的清脆声响，话题就绕着最不涉及核心的外围范畴，这么有一茬没一茬地进行下去，他们自己都未见得记得自己说过什么，实在算不得多愉快的交谈。隔了前尘往事，爱恨浓烈，再若无其事也未免显得像是故作平静，而这些客套对话就更显得肤浅和做作，整个过程像是生吞了一块冰冻过的鱼生，无法消化。就餐完毕又小坐一会儿，周迷实在有种无以为继之感，就准备走了。他一起身，谭燕西也紧跟着起身，周迷看他一眼没说什么，两人穿过餐吧走回大堂，周迷要往电梯方向走，谭燕西却叫住他。 周迷。 周迷转头，谭燕西向着通往后方的走廊扬了一下下巴。 过去走走。 周迷顿了一下，朝那边走过去。谭燕西跟在他身后，脚步声不远不近。长而幽深的一条走廊，高高的天花板，两侧悬挂古典油画，人走在里面恍惚而觉不真实。走到底，推开门，是屋后的花园，雨势一点也不见小。门在身后关上，周迷站在罗马石柱顶起的回廊的檐下，扑面而来的风都携一阵磅礴的雨意。片刻，他闻到空气里弥散一股烟草的气息，但没有回头去看。嘈杂雨声让时间流逝的感知变得模糊，周迷说不上是过去了多久，听见身后谭燕西终于出声。 我看了你的ins账号。 啊，是吗？我朋友也都看过。 照片拍得很好。 谢谢。我们摄影师拍的。 周迷忽的一顿，因为他陡然察觉到那熟悉的气息未免过分靠近，不由回头才发现，原来站在一米多外的谭燕西不知什么时候已离他不过咫尺。谭燕西声音低沉：“ 咪咪。” 周迷一震，骤然恍惚，都忘记去纠正他别这么叫我，就听见他像是和雨声混作一体的下一句：“ 我们重新开始。” 周迷只觉脑中嗡响着白噪音，片刻才听见自己的声音，轻声地问：“ 为什么？” 谭燕西笑了一声，低眼瞧他，仿佛他才是倍感疑惑的那个人。 这还能有为什么？ 当然，你突然这样说，肯定有你的原因。我想知道，为什么？ 他们这么久没见，甚至彼此之间已毫无联系，唯一有迹可循的是谭燕西将自己的朋友圈封面换作了他的照片。他无法自欺，那时候不是没有想过谭燕西会再度跟他联系， 但是没有，没有任何下文。他知道自己没有刻意的等待什么，他从小就不信奇迹这种东西，他只是长情的激进于固执。可是人和物不一样，他喜欢一首歌，可以一万次单曲循环，喜欢一种酒，推开全世界的任意一间酒吧都能点到，喜欢一个人却要愿赌服输。他时常羡慕小时候输了难过一会儿就好了，不像长大以后总要熬过漫长的自欺欺人才肯接受现实。现在他已然接受了自己输得一败涂地，并且偶尔败犬口吻地在心里自嘲两句。谭燕西却在这时候突然出现，那些蛮不讲理的以他一贯的风格通知他，我们重新开始，甚至连个八字的语气词都没有。谭燕西沉默了片刻。 你发的照片我都看过了，单看照片以为你过得不错，但现在见面一看，似乎和我想象的不大一样。 周迷张了张口，而谭燕西没给他说话的机会，径直往下开口。 迷迷，你既然都离开我了，为什么不让自己开心点？ 语意里似有深重的叹息意味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